好，翻嚟第三节啦吧。 系 咁啊，讲下啲新型武器啊。 系 好啦，咁咧就首先咧就要讲下呢个韩国咧，南韩嗰边啊，就研发咗好得意，就研发咗一个咧冷发射系统。 系 咁啊，当然啦，冷发射系统呢样嘢就唔新啦。咁啊，因为你听我讲，我哋讲咧就是话有发射导弹咧、飞弹咧，通常咧就两个系统啦，一个咧就叫热发射，一个冷发射啦。咁通常咧，你发觉咧热发射咩国家咧，就通常都系美国为首嘅。咁咧就美国为首啲国家咧，通常就会用热发咩叫热发射咧？就是、其实一个发射筒入面，直接点火。咁咧就然之后咧就即系靠自己嘅动力咧就出嚟嘅。 哦，之前讲过啦，好易爆炸噶嘛。 当然所以咧你要处理得好就系咩咧？个入面嘅设计好好啦。 系啊， 个设计系咩咧？就系、是、你入面嘅设计咧，你要疏气。 系 咁啊，疏气啦，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咧嗱。你一个管隔篱黐个管噶， 系一爆咪爆， 你一爆系啊，你 放烟花几廿， 你放烟花咁爆嘛？咁你就好似睇咧嗰个即系皇家特工咁样，啲脑一逐个爆咁嘅，好鬼精彩啦！所以咧理论上咧，你因为咁高热发射咧，你个间隔要做得好啦，咁同埋你唔好点着其他啲伤，即系话咧你即系要独立设计啦。咁当然啦，同埋咧个情况就系咧，如果你啲冻嘅地方咧发射就冇所谓，即系美国啊，即系如果你北啲嘅地方啊，欧洲啲 OK。但如果你老实你去到新加坡啦、印度咁发射，咁你咁热咧，其实相对嚟讲咧都会消耗会多少少啦。咁所以有时佢哋话咧消耗到点咧，佢话个消耗度咧可以去到咧消耗六成，即系话你剩翻 40% 燃料。 哇！ 咁你咪即系个射程咪短好多。 即系开波就冇六成啊？ 系啊，咁所以就搞到你个射程短好多啊。咁所以咧就热发射有热发射好处，即系咩咧？就系、是、万一发射失败咧。都冇所谓嘅，都棘住咗喺度嘅，系咪？咁当然啦，有一次咧，我哋讲咧就系 最紧要跌，唔好跌翻落嚟。 系啦，嗱，德国咧有个军舰咧，有一次咧就系、是、咧有个热发射系统，就喺、是、一个舰嘅前面。你知啦，通常咪舰嘅舰即系舰桥嘅前或者后啫。 系， 佢喺前面发射嘅时候咧就衰咗。 系， 咁咧但系嗰啲热气咧就冲咗上嚟。 我之前都讲过。 系啦，咁啊搞整伤咗人个情况咁样嘛。 系， 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就韩国今次点玩呢就玩一个咧，就叫做冷发射。咁即冷发射通常系咩咧？就是、冷发射就系咧用啲气压啊推佢出嚟嘛。 系。 咁推咗佢出嚟之后咧，就然之后佢再点火。 哇！呢个就似潜射式嗰啲飞弹咯。 系啦，有啲似潜射式噶嘛，用啲气压喷佢出嚟。 系。 咁所以咧，有啲欧洲嘅国家都会用嘅。咁就飞弹发射箱入面咧压缩气体，但系咧个唔好处咩咧？通常咧个压缩气体咧就一剂嘅啫。 系。 喷咗出嚟之后咧，下次咧就唔可以再用。 哦。 变咗呢个桶咧。就要换咯， 系咩？成个桶换啊？ 换噶啦， 哇！ 咁你变咗你咪好麻烦啊。 系， 咁所以咧就唔好用嘅。 系， 即系但系安全咧就系安全嘅。 系， 同埋咧，如果你摆军舰咧，仲有一样嘢嘅，摆军舰咧系有个斜角嘅。我唔记得系五度啊，大概。 系。 五度点解要斜角咧？就因为你弹出去嗰下咧，佢系要少少偏离嘅。 哦。 因为咧，搭翻落嚟咧，哇！即系成架舰俾炸爆嘅。 系啊。 咁咧系有少少斜角咧，弹出去之后咧，万一衰咗咧，佢会跌落海嘅。 哦。 咁啊，有呢个好处啦，即系冷发射嘅话，咁你见咧俄罗斯同中国咧都中意用噶， 系 中国仲串啦，中国话自己啊灵异啲啊，佢系冷发射、热发射都齐噶，任君选择咁噶，即系咁讲嘅， 可能全部未用过， 系啦，不过我哋要讲翻主题，今日个主题咧就系韩国今次呢个咧唔系普通嘅冷发射， 系 佢呢个叫咩？叫电磁发射。 电磁 哇！你听系咪好劲啊？ 咁犀利！ 电磁发射即系我哋成日讲咧嗰啲电磁轨道炮啊， 系啊， 同埋电磁弹射 啊。 今次呢个唔系弹射，系发射。 咁犀利！ 系啦，呢个电磁发射又点玩咧？嗱，佢都系冷发射，因为咧佢唔会咧要嗰个导弹咧喺个仓入面点火嘅。 系 佢系点玩咧？佢系咧倾向冷射啦，咁然之后系用个电磁原理啊，通过电之后咧个力啊推佢出嚟啊， 系 推佢出嚟之后再点火。有个好处咧，就系你唔想用气体嘛，咁、 哦、 你唔使成日住啲气啊，咁变咗咧，你嗰个咧可以无限用啊，咁有咩咧？就有啲似即系美嗱佢， 咁理论上即系插电插电得啦， 系啦，插电，咁咧就用电磁科技推佢出嚟，就好似弹射咁推佢出嚟，然之后咧就点火。嗱、 哦、 个好处系咩咧？就系、是、佢包括咗冷发射嘅好处啦， 系， 但佢因为唔使成日更换啊嘛， 嗯， 又拥有咗热发射嘅好处。咁所以咧，今次呢个咧、 啊，即系俾佢谂到啊，将电磁爆摆个导弹发射器啊， 系咪好犀利啊？ 犀利啊！ 啊，真系有咯啊！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大家唔好睇少啊！呢、一个系统咧，如果做得好咧，我觉得系发达。 可能间公司要俾美国佬收购 啊，系嘛？好劲哦！咁呢个咧就系、是、今次咧个韩国嗰个军事战啊， 系啊， 咁啊即系做出嚟噶吓，系啦，咁一个叫韩华公司啊，唔系啲唔好大公司，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嘢好有创意， 好好大机会俾美国佬收购啊！ 系啊，因为呢嚿嘢咧，我觉得系好大发明啊，即系非常之正啊！ 系啊， 好啦，另外一个咧要讲嘅就系沙文卿咧就有同我哋讲过啦， 沙文谴责我哋做咩唔讲啊？ 系啊，咁我讲翻咯，冇所谓嘅，呢集讲翻冇所谓嘅。 系 啊，咁咧就话咧个新嘅无线通讯器啊， 系 通常大家知啦，无线通讯器咧又梗系挂耳仔啦， 系 乜挂耳仔摆个嘴啦， 通常好似睇嗰啲咩特务片啊，啲警匪片好多啊嘛，一条白色。透明嘅线咧，好似嗰条电话线咁翘咗喺个耳仔度嗰啲咧， 系 啊， 系啦，我成日以为嗰啲系失聪人士，原来系啦，要 secure 嗰啲咧， 系啊 ，secure 都系呢啲噶，系啊， 系嘛，你见全部装喺耳仔，即系佢有个耳窿摄住， 系啊，挂喺耳仔度咧，等方式跑步跌嗰啲咧， 细到咧就细到系就咁摄喺耳仔度， 系啊，塞喺耳仔窿度嘅啲就， 即系以为一粒耳屎咁样摄， 系啊， 咪周星驰嗰啲，即系倒盒嗰套系咪都试过啦，即系个善后文啊，但系 真实上都系有嘅， 系嘛， 有嘅， 系啦，咁咧就呢啲咧，即系当然啦，如果佢做到咁细咧，贴耳仔梗系方便啦， 系， 但系始终咧，你知咧，始终摄耳仔都系会跌噶嘛， 系， 咁同埋咧就唔方便咩？唔方便走动啊，即系你知士兵嘅时候喐噶嘛， 系， 咁万一你唔觉意跌咗，咁就执唔翻啊，咁啊唔通同外界断绝联络咩？咁搞唔掂㗎嘛，同埋老实你会俾人夹到㗎嘛， 係 咪，咁啲 secure 都唔想俾人知我係 secure 嚟㗎，係咪话俾人听。咁呢就依家呢就佢哋呢就整咗系咩，整喺牙度啊。咁好过瘾啦，咁当然啦，呢、這个牙就唔系即系传统话啲咩烂脊或者蓝牙系统，就系因为你摆牙度得嘢啦，咪呢把次嘢啦。嗱咁呢美国个 Military Times 呢、啊、军事时报就讲啊。咁就喺加州嗰边啊，有间公司呢就同国防部合作，就一个叫做扣齿嘅microphone 啦吓。咁就摆喺我哋嘅扣齿嘅，咁就摄住嘅。佢好贵啦，当然啦，我哋就諗点解要摆扣齿嘛，係咪，咁因为呢其实大家知呢就原来呢我哋个原理呢就例如话我哋嗱我攞 Alex 讲嘢啦。咁点解我自己听到自己讲嘢呢， 因为啲声震返耳膜。 系啦，因为个原因咧就 系 其实好多时都唔系就系耳膜嘅，好多时因为咧我讲嘢嘅时候个震动咧会透过啲骨啊，就传翻我哋耳仔度啊，即系耳骨唔系传翻个大脑度啊，去分析。所以大家有冇发觉咧？你听自己把声同你录咗个音咧系唔同嘅， 系唔同嘅， 即系嗱，好笑嘅，我自己咧。军武器完录完音咧，其实我自己都成日听翻嘅， 系认到， 我系会听五次到嘅，其实。 哇，咁犀利啊！ 系啊，因为我要听自己坐物啊， 我好得闲啊，都 可以听五次，唔系啊，我咪搭车嚟听下。 O、okay. K， 我成日自己听翻嘅。咁我想讲咧，我开头两集咧，我好唔惯。哇，点解我把声同我听把声咁唔同咧？咁样 系， 听听下就惯啦。 O K， 咁咧就你发觉咧就系、是、个原理咁啊嘛。咁而家咧个一样嘅啫，就其实咧如果你摆落牙齿啊嘛。咁其实你知牙齿都系骨嚟噶啦，咁咧同埋咧就黐住咁样震啦，咁一路震到上路啦。咁所以咧理论上吓，即系嗰个声音咧就唔需要用耳仔就传到啦。 呢个类似嘅科技就系早几年咧就好兴嘅听骨耳筒嘅， 系 就啱啱摆喺个腮位啊，即系人个腮位，即系啱啱腮骨个位啊，即系啱啱耳仔对落少少啦， 系 个位咧，咁咧就啱啱夹住咧就可以咧就等你啲声咧就去到个耳膜度听到啲声嘅， 系。 咁类真系类似咁嘅科技，不过呢啲咧就夹喺只牙度咯， 好正喎呢个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就话我外形咧有少少似咧打拳嗰啲牙套啊。 不过系有一次，不过唔知道会唔觉意吞落肚。 我谂就唔会嘅，因为始终依家整个士兵用。 如果俾一拳中落，咪真系吞噶咯，吞埋落。 咁我谂都好细嚿嘅呢嚿嘢，系啦。咁一个即系一个speaker 啦，一个 microphone 啦，咁当然入面会有接收器啦， 系 receptor 啦。咁理论上就用颚骨咧就传到耳仔，咁所以咧 suppose 就算你隆隆地嘅人啊，撞隆嗰啲人啊，其实都冇问题嘅，其实仲好。如果你撞隆咧，你透过骨咧传咧冇呢个问题。好啦，另外如果个作战环境好恶劣，个天气好差，会唔会被风吹走咧？会唔会被雨揼湿咧？唔会噶嘛。咁所以咧，又唔会嚟话出面好嘈，会唔会破坏咗？因为理论上你个口你唔好照响我教啦，唔好食嘢啦。应该都冇事嘅，系嘛？咁所以咧就呢嚿嘢咧就话改变紧个游戏规则。 呢个应该你个你即系先睇雷霆救兵 做咩？系 士兵得闲都要嚼香口胶啊！ 我知啊，就所以唔俾咯， 唔俾 嚼香口胶同食嘢啊嘛，因为就好嘈，哇都咁嘈嘅食紧嘢， 咁啊真系惨啊真系。系 咁咧呢单嘢咧， 冇食薯片。 呢啲 唔好食虾条， 士兵唔好食呢啲嘢啦。 Harry 唔好食咁多虾条， 我唔食虾条大髀食嘅啫嘛。佢做节目啊嘛。嗱咁讲啊，嗱呢个合约咧$10,000嘅。嗱老实呢啲细 project 嚟嘅啫嘛，系咪先？咁但系咧，我想讲，如果做得好咧，哇，真系嚟紧北约可以用咧，都几开心噶，系咪？好啦，咁呢个就过啦。咁另外一单咧， 都要讲下啦。嗱，呢个 Alex 就熟啲啦。咁咧就讲呢个咧前略役哇。咁咧就有部前略役嘅教练机啊。咁又俄罗斯嘅。咁之前咧就开发咗一部啊，就好特别嘅前略役啊。咁咧就呢部嘢叫 SR10 啊 ，SR10 啊。嗱，原本咧个预算咧呢部教练机咧就今年就搞掂噶啦。点知咧佢哋咧就即系讲翻啦，近排咧原来已经唔做噶啦。 有咩可能搞掂啊？你嗰部苏47咁嘅前略役战机都已经衰咗啦。 系啊，嗰部嘢搁置咗。 做咗原型机出嚟都唔乸玩啦，已经即系唔再会再攞，唔会再攋翻出嚟玩啦。大佬已经再攞翻呢部原咩即系呢部训练机出嚟训练，即系叫人去啊 去死 去死。 同埋最紧就系你前略役嘅机嗰个操控技术同后略役嘅机唔同， 完全唔同。因为点解咧？点解要做前略役嘅原因咧？后略役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做超音速啦，即 系 个音像问题，你要唔好等个翼个翼尖唔好掂到个音像， 见 到见个机身见个机断 系 咪？前略调翻转头，我就专登要去顶住去嗰个音像个位，然后咧就我做到个好高嘅功角。即系加强嗰个受风力度，咁佢做得更加灵活。但系问题就系苏47已经玩已经震到已经阿妈都唔认得啦， 真系会震到裂噶。 系啊，所以 我当你个飞行员顶到啊，你部机体顶 唔到，翼顶唔到噶。 系啊，所以咧就同埋依家有咩机系唔系超音速噶？即系你话教练机，我哋之前咪 教练机都1.5、1.6音， 1.5、1.6啦嘛。 咁开 A B 部机就唔系冇引擎震咯。 系啊， 你开 A B 就个引擎震啊嘛，跟住翼震先。 系啊，翼震先啊。所以咧就 suppose 呢个教练机咧，嗱，其实呢个教练机原本咧都亚音速噶咋，即系原本都系谂住咧可能飞得个7-8-8。 诶，咁亚音速就冇必要啦。 系啊，唔系因为我估佢咩咧？呢部专系设计俾啲穷嘅国家用嘅。 穷就唔使用前两翼啦，系嘛？搵嚟搞咩？搞飞搵我。 系啦，咁啊，但系佢好处就系佢个升力系好啦吓，咁啊灵活啦。 个功角大啲咯，做得。 系啦，咁啊有人讲咧就即系喺2017年嘅航展啦，俄罗斯嗰边就出过嘅。咁啊原本咧佢哋话咧呢个咧就都。即系佢哋个定位都系低阶啲嘅，咁咧就原本咧就话咧佢个介乎喺啦吓，雅克152一个咧就初级教练机，螺旋桨嘅吓， 哇！ 另外咧就雅克130呢个就好嘢嚟嘅，呢部嘢雅克130咧就同意大利嗰部 M46 啦， 哦， 咁系有得齐嘅， 系， 咁咧就同埋就 Lockheed Martin 嗰个啦，咁啊即系介乎喺嗰啲级数之间，咁大家知咧就系佢可能唔够钱啦，咁啊唔够钱之余咧，我觉得系其实技术唔得咯。咁技術唔得，咁你知俄羅斯一定唔會俾錢你噶，係好嗱，下一單咧，哇！呢、這個就好震驚。嗱，下一單呢個咧，真確性咧，嗱，我先講明啊。嗱，個真確性咧，我覺得50-50，甚至乎冇嘅，即係可能咧係假新聞嚟噶。不過咧，我又覺得講啊好玩喎，咁講下。 哇！黑三角好型我個名。 咁咧呢個咧係咩咧？就話據說喺美國德州 Texas 嗰邊啊。係。咁咧有個城市叫 El Paso， 咁當然咧你聽個名字，哇！咁西班牙係。咁啊 ，Alex 斷估咧，因為嗰度啲人啊， 曾經都係西班牙籍。神圣罗马帝国领土嚟噶嘛，曾经都系。 喂，其实嗰个位系咪墨西哥嘅领土嚟？ 西哥墨西哥即系现西班牙领土咯， 系嘛？ 以前西班牙领土即系神圣罗马领土咯，系咪？咁 追溯到 系啊。 好啦，咁所以咧呢、這个 El Paso 呢边咧，有人话揸车嘅时候就影到咧一个咦啲乜三角形，好似 UFO 咁嘅嘢。咁咧就啲人就话目击地附近咧有个叫军事设施叫做白沙导弹靶场。 系 啦，叫做 missile range， 咁啊靶场嚟嘅。咁嗰度通常咧就啲新武器都嗰度做，啲人就开始讲，哇！咁如果你有新武器嗰度，咁呢部三角形系咪 UFO 嚟噶？ 系 咩嚟嘅咧？咁讲，咁于是咧啲人就谂，咦？传说中有架叫做 TR-3B 噶嘛？ 系。 咁呢架嘢咧，嗱老实，嗱以前咧我旧台嗰阵时有个节目嗰阵时都系军武言啦吓。 系。 咁嗰阵时咧我讲过有呢部嘢嘅 TR-3B 嘅。 系。 咁呢部嘢咧就系美国嗰边咧就据说啦一部好新好新嘅机。 系。 即都有咁讲，其实咧已经系讲十几年前噶啦。咁呢部嘢咧点咧？个形状三角形嘅。咁所以咧，你如果望过去咧，就点咧？就佢咧个三角嗱，你睇图啦。 呢次系飞碟，不过三角形。 系啦，三角形，你见咧系咪有三个圆点嘅？ 系。 三个圆点咧，我想讲系着灯噶。 系。 夜晚飞嘅时候咧，你会见到真系呢个三角形咧喺天空度见到。所以点解你会觉得个三角形？就因为你见到三个圆圈。 哦 ，OK。 发光物体嚟嘅。 系。 咁咧，有啲人就梗系影低佢啦。咁啲人就谂哇。你战机冇人系咁嘅样嘅，就算你三角形，你都唔会咁。 哇！真系 UFO 喎，呢啲真系。 系咪 UFO 啊？ 系啊。 同埋你会发觉咧，三角形咧，其实你都系对称噶嘛。 系啊。 佢系等边三角形，个样啊，好似等边三角形嘅。 系。 咁所以啲人就谂啦，其实呢个三角形嘅 UFO 呢个 TR-3B 啦，唔知点解咧，好好笑嘅。 系。 呢个 TR-3B 咧，竟然咧，虽然你未见过部机，但系有 spec 嘅话。 系。 有人会讲噶呢部嘢，有啲人话咧就话呢部嘢咧系抄呢个嘅 UFO 技术。咁首先咧就咩咧？就佢、是、一个反重力装置。咁啊唔同我哋而家，你知咧，我哋而家所有嘅飞机咧 ，Interstellar 系啊，我哋依家所有嘅机咧，其实都系用紧呢个牛顿第三定律噶嘛。 系啊， 即系咧就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咁推佢噶嘛。咁啊，火箭都系咁推嘅啫， 硬推嘅其实都系 硬推啊， 即系搵推空气，空气又嘅动力嚟到去 坐翻起。 抵抗呢个地心吸力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咧去抵抗地心吸力咧就用到力嘅， 系， 但今次唔系，佢咧就觉得咧 gravity 呢样嘢咧就扯你落去噶嘛，我只要阻截咗个 gravity 就搞掂噶啦，我唔使推你嘅， 因为上年啊个新闻就话啊嘛，我哋而家我哋可以直接侦测到呢个重力波， 系， 即系可以侦测到佢嘅用辐射嘅形式去到传递噶， 系， 咁可唔可以加快嘢嚟 block 咗佢就可以 防辐射 嘢都可以隔住嗰个重力波咧，系咪？ 系啦，咁所以咧，依家咧就嗰个反重力樽嗱，呢、這个咧嗱，应该咁讲，以我认识嘅原理啊，我认识原理就 系 入面咧有好多水银喺度嘅， 系， 或者我哋叫空啦， 系， 或者装一啲嘅重金属。 系， 咁咧喺入面系点咧？入面咧就呢啲金属咧就会咧同个地球嗰个方向咧， 啲人谂到，啲人谂到就系呢个 Star Wars 入边只驱逐舰，道具嚟噶， 即系 George Lucas 系睇住呢部嘢嚟， 系啦， 睇住 TR-3B 嚟挖呢嚿嘢， 可能系啊道具嚟噶。 咁又讲翻啦，呢个反重力飞碟咧，其实即系佢一个高速旋转， 系， 咁啊用呢个嘅水银啊。去抵消个地心吸力啊！ 系， 我头先 Alex 话斋，可能就个辐射咧，就系用呢个水银嚟隔住佢，因为佢重金属啊， 系 隔住咗佢。如果咁成功俾你 cancel 咗之后咧，呢部机咧，佢话可以将嗰个地心吸力咧减少几多咧？89%， 系， 即系九成， 系。 咁于是咧，你只要个动力好细咧，部机就飞噶啦。 系。 咁佢哋话咧，如果你可以将个底将嗰个地心吸力减少89%，咁个 G 力会减少几多咧？ 哇，咪减翻咯。 嗱，咁咧我哋轻微计过嘅， 系， 如果九 G 咧，最后会大概变翻一点几 G， 系咯， 咁即系大概一 G 啦， 系啊， 即系咧我可以用任何角度飞都得啦， 系啊， 咁咧嗱，大家谂啦，飞行员 即系九 G 啊，即系简单嚟讲，我俾个比喻就系，就铺咧，如果一个篮球员啊， 系啊， 我入樽咧，我就一 G 啦，系咪？ 系， 即系如果我一 G 力要摆喺条机上面嘅话咧，我会跳上去呢个体育场顶， 系啊，好犀利噶，嗱，你谂下，如果我以前用九 G 飞啊，我而家个力得翻一 G 啦，我顶到九 G 力噶嘛，咁我未必要80 G， 系咪好唔好啊？ 系啊， 所以咧佢好想讲你点转弯都得啦，咁所以咧就呢一嚿嘢咧个科技系好劲，哇！如果你俾美国发明到咧， 啊仲好，我点扭得，我唔使惊支力影响到个血液循环， 我唔使燃料噶， 系， 唔使燃料，咁我无限航程咯。跟住如果我上面装炸弹嘅话，系嘛，上面再加埋隐形涂料嘅话。话点搞啊？真系无敌噶、啊，所以我想讲呢嚿嘢咧，你真系俾佢发明到，真系搞唔掂。 系 好啦，咁咧就呢一节嚟呢度先。 好。